Hello， 大家好。 系大家好。 系今集又系我啊，杰拉德啊， 我郑涛嚟。 仲有哇，喺神秘嘉宾位，唔神秘， 神秘喎，老面喎已经。 诶，我叫阿乐。 阿乐啊，其实阿乐系我哋啲 logo 啊 ，logo 啊 ，logo 嚟一头啊 ，logo 系 走佬，走佬啊，走佬嚟呢边。 喂，好，好韵味， 韵味。 好咁啲以前嘅事，以前嘅事。每日 大家都有啦，五亿啫嘛、 啊，每晚五亿。 咁其实咧，阿甩哥就系我哋啲旧同学嘅， 旧相好， 都系我哋啲侨大年代同学。咁、嗯、今次好高兴揾到佢嚟到，哇！特登喺台北走嚟台中啊，真系好伟大。 就行路行落嚟嘅， 系咯，行咗几耐？ 就几个钟头啦，好快啫。 吓、啊，又录完两个几集咁样，又行翻上去咁样。 哇！辛苦晒， 真系辛苦晒。咁啊，多谢晒先啦。 即系当年就系我哋侨大啦、嗯，不过讲翻好得意喎，我以前即系喺台中啊，叫东海读过书，咁而家住都系住翻东海附近嘛。 嗯， 哇，你好长情喎，你住翻侨大附近喎。 旧侨大啊， 旧侨大啊，系啊， 林口侨大 咯，咪侨大咯。 我台北住过好多地方嘅，咁就咁指定系林口嘅，咁就侨大。系后面后期而家定居嘅地方应该系， 即系而家定居喺嗰边。系咁好多嘢同你倾啦，咁当然即系你都住咗喺度几十年啦。系咪读完书之后有冇翻过香港发展咁？ 读完书完全冇翻过去， 即系同阿老温一样噶咯。 基本上系留喺，已经系留喺呢边。可能系有一部分原因系因为我读嘅科目嘅关系，咁大部分嘅时间都系会大部分比较多工作机会系喺台湾呢边比较有工作机会。 嗯，咁你其实读咩科噶？ 即系侨大之后你去咗边啊？ 我去咗台北，咁我读嘅系药学方面嘅嘅学系， 即系透露下边间学校。 同我哋有一个好靓仔嘅主持同一间学校。 系啊，咁样吓， 嗰一间咯。 系咪因为读药啊嗰啲，读药啊嗰啲咧，因为护士多啊，咁所以就 护士多系 叫你垂念你要嗰个美色咁样就。 其中一个原因啦，不过另外一个原因就系、是。在香港比较少相关这一类咁嘅工作可以搵到咯。咁、我喺呢边基本上毕业之后就留喺呢边开始做药学药师，跟住做完之后就去做卖药， 即系卖春药嗰啲。 春药比较好赚，所以我做唔到。 哎呀，堂头 大班人抢住做， 系大班人抢住。 咁即系中意读药，系咪因为以前读睇电视咁啊？睇咩东邪西毒咁啊？跟住学咗黄药师或者欧阳锋咁样解毒。 有少少啦，不过基本上系主要系因为我唔敢开刀。 哦， 怕见血啦， 所以就唔好谂住做医生，咁啊读 咁啊只可以读下药。 咁、其实读完书即系大学出咗嚟之后，咁跟住经历点啊？即系点样搵到呢啲工啊？ 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个就系喺，其实我都系上网搵。嗰阵时冇上网啊， 当时有，我想话当时有上网 嘅咩？嗰阵时系睇报纸，睇报纸睇搵嘅。咁好简咁睇下啱啱好搵到有类似我哋需要嘅学系啊，或者相关科系嘅嗰种工作，咁、就去 interview 咯，就系、是、咁样。 咁跟住一做就做咗 十几年，同类型嘅工作，因为主要系做业务，咁所以我哋嘅工作系主要系去跑医院，跟住去推销我哋嘅产品。 哦，即系 sell 药俾唔同嘅医院。 系咯，系咯，系。 啊，我哋嗰阵时咧，学长咧就会。在我哋系上咧，就會你哋快畢業啦，咁我哋公司要請人，就會同我哋啲學弟講嘅，即我哋嗰個系嗰陣時，你哋藥嗰邊有冇？我哋依間醫院準備喺你就嚟畢業嗰陣時就喂， 應該 招納下啲人啊。 如果我哋，因為我做過幾間唔同嘅公司，咁係有外商嘅公司做，同埋有本地公司，咁基本上我哋有啲學長咧。可能比較熟嘅，比較認識嘅話，咁佢就會。但係，我哋公司有開缺喎，有出缺喎，你有冇興趣過嚟面試一下咁樣？咁嘅方式會嚟咯 嚇。即係主要都係藥公司啦，喺藥嘅公司度打工。 係。 咁啲同你攞藥有冇平啲㗎？ 可以幫你問一下你要邊類型啊？ 都係嗰啲啦，來去都 係。咩歌？ 即係令到你硬啲嗰啲啊？ 咩歌嗰種啊？ 即系嗰啲咪即系嗰啲咪嗰啲咯， 嗰啲咯，我知 啦。系咁啊，喂，咁其实讲翻啦，咁啊， 做業務咁，其實係咪容唔容易去揾？使唔使跑訂單或者走數定 quota 定點啊？ 其實分幾類型啦。咁我哋嗰行嘅話係主要以醫院為主，所以我哋會有固定嘅客户。我哋工作就係去揾醫生，揾裡面嘅採購。咁我哋去同佢傾我哋相關嘅價錢啊，我哋有咩好處啊，俾人哋好啊，點樣俾人哋好係，同埋做下啲 PR 啊咁咯，PR 要講細聲少少。 嗯，因為你知，即係我以前都做過進出口噶嘛，咁其實都係賣貨俾啲客嘅。咁其實賣藥會唔會難啲定點樣咧？ 難啲競爭應該話，因為每一樣藥。可能同一間兩間公司有相同嘅藥， 哦， 但係唔同嘅名，咁樣兩個佢就會做一個競爭咁樣咯。 咁啊，老實實講啦，暗地裏啦，咁你喺你嘅收入係點計咧？收入即係一開始出嚟做先啦， 要講幾多錢啊？ 初出嚟講得啦， 我哋嗰行稍微高少少，比一般 即初入行 嚇，初入行啫。 當年有幾多？ 當年大概3.5万左右啦。 即而家梗係10倍啦，係嘛？ 而家多過零。個你唔好唔好咁大聲，唔好咁大聲。 哇！即當年30000几好高噶咯。 係啊，當年30000几好高，因為我哋嗰行算 專業， 比較專業，同埋你要入去嗰行得藥學或者係化工。呢兩個行業， 化工 啦，兩個係會化工， 相對化學啊嗰啲啊， 相對當然會低，稍微低少少咯。如果你要揾真係外商嘅或者係咩比較知名嘅藥廠，咪佢會比較要求係真係本科系嘅學生 咁樣嘅 嚇。所以就因為專業，所以一開始其實嗰個收入 level 就會比較高， 比 一般而家一般可能都係其實同而家差唔多，大概都係。20000左右，17000到20000之間。 而家 係啊，而家我都而家有啲人大概而家最近呢兩個月調咗薪，一般嘅外面最低起薪點係25000啊嘛。 啊， 以前都係17000、18000左右啫嘛，十幾年 前。即係一般嗰啲。 係一般。 咁但係而家都仲係比較高啲嘅。咁但係每年唔係好多畢業生出嚟，會唔會好多競爭咧？ 有㗎，所以到一段時間都冇。冇，如果冇升唔到上去做經理，可能你就會自己再揾其他出路，又可以做醫材啊，其他賣衞生咩醫療器材或者係呢個衞生器材嘅呢方面嘅。 咁嗰啲依度嘅藥房咧，我睇見周街都好多藥房嘅喎。 藥房都係 藥房裏邊都要有一個註冊嘅嗰啲嘅咩藥劑師嗰類嘅啫。 基本上要。 佢屈臣氏啊， 屈臣氏而家冇啦，以前有藥劑師。咁而家佢因為佢已經冇做調劑啦嘛， 我冇做調劑， 所以 即係賣衍生嘅藥物咁樣。 咁如果一般藥房嗰啲，即係譬如你都係可以去工作嘅一樣，就係嗰類嘅。就因為藥劑師嗰個資格，咁就可以去藥房， 就可以去 執藥。 啊，而家屈臣氏都有，但係佢哋冇做調劑。以前有做調劑。 咁有咩專業試要考啊？或者係話要點考幾多張 paper 有幾耐準備咁？ 哇！呢個好複雜喎，呢個藥師考試嘅話是基本係一年兩次，咁要考嘅大概考10科，而家少啲，而家好似降低咗考8科， 即係八個試卷喎， 8張卷， 哇！暈咗我真係， 一日裡面考完。 即系大学之 后，一日里面考八， 两日里考完。 即系大学之后再考呢个。 咁你大四之后， 一张 paper 两个钟，你不停咁考两日，咁你真系晕。 系啊，所以佢嘅录取率其实唔系咁高，大概60%左右，60% 都高， 算高啊？ 算高，我哋嗰啲20%。 因为我哋人少啊嘛。 咁啊系， 相对人少啊嘛。 你嗰啲系工程嗰啲啊？ 系啊，20%合格率。 我哋嗰阵时医学院系得七个系，7个药学系噶嘛，全个台湾。 咁即系头先讲到话收入咁，即系20几年前已经系比较高啲啦。咁除咗基本固定人工，譬如你话卖药嘅，有冇其他好似做 trading 咁有 commission 分啊或者之类嘅？ 做 sales 都系要睇奖金啦，睇奖金啦，跟住每年嘅睇公司啦。年中嘅部分就睇公司啦，通常係1个月到2个月之間。咁基本上如果係公司冇風冇浪冇咩大嘅問題出，基本上係1个月 咁另外一個月咧，就係、是、睇你嘅 performance， 嗰啲睇老闆幫你同你打低幾多分。如果嗰係你嘅表現比較突出嘅，可能到兩個月嘅年終獎金。 你咁其實都幾好喎、啊，即本身已經比較高啲啲嘅啦，仲有啲啲咁加加埋埋，真係收入都唔錯、啊。 算係比較好嘅行業咯。 所以相對起上嚟，咁啊講翻我哋其實嘅我哋嘅節目主題主要講台灣嘅生活啊嘛，咁啊即係話你一直都留喺度，就肯定滿意呢度啦。 咁啊，梗係啦。 係咯，咁嗱，完全冇諗過去香港發展。 其實前一兩年有派翻去公司，又派我翻去香港做工作。咁大概其實做咗八個月，我有啲真係頂唔順香港嘅生活。基本上 方面咧， 居住啦。 聽聞講你連銀行都開唔到户口喎。 差啲開唔到，因為我離開咗好耐，所以我冇香港嘅居住證明。是不是居住證明嗰個叫 住址證明？ 住址證明嚇，住址證明我都搞唔清楚。 唔好意思，佢係台灣佬嚟嘅， 同阿老温一樣幾廿年。 係啊係啊， 住址證明咁為咗要有一個住址證明，所以我要先去辦一個手機。辦手機，辦完手機之後有一個出咗帳單，所以我先可以 個月咪啫。 兩三個禮拜至少交咗先可以去開個户口。開户口嗰時仲要睇佢住個行員個。行员哥哥 系嘅面色， 哇！真系 姐啊嘛，嗰啲 我都想啊，但系啱啱派到个哥哥啊嘛， 系对你 唔系咁满。 因为咧又咁讲嘅，好多佢近呢两年移民过嚟嘅香港朋友，咪成日埋怨台湾啲银行，哇！开个户口搞成半日啊， 半日佢包咗三个礼拜喎， 即系好多埋怨啊，摆到啲银行做啲事好慢咁啊，香港又唔会啊，但系问题你嘅身份系攞居留证。你一個外國人嚟開户口，咁啊梗係有排搞啦！一個香港人去開户口，原來都係咁難開嘅。如果唔喺香港住開嘅話， 仲要睇嗰個哥哥嘅面色。 係啊， 至少呢邊我可以嗰、那個哥哥或者姐姐都會笑口噬噬咁同。 最大杯茶俾你飲先啦，哇！慢慢搞啦， 聲音甜味咁樣同你坐下等下先啦。雖然唔知 冇緊要，你一齊同我等。等到嘢，等到你放工都得噶。 哦，咁你继续讲埋香港嗰个经历啦。香港开户口啊。 咁开完户口之后，搞咗两三个礼拜啦。等完之后，先有嗰、那个可以开始有信用卡，唔系信用卡，那个提款卡啦。冇信用卡，我申请唔到信用卡。 喺香港申请唔到， 只有提款卡嚟做呢、這个平时可以攞到钱，先攞到钱。咁另外就系、是、我。最唔慣係香港嘅居住環境，實在太逼啦、 好似你屋企即係香港住嘅地方，仲比你喺台灣嗰只狗住嘅地方仲要細喎。 你唔好咁講。基本上我喺香港冇床瞓，從出生到台灣之前，我都係。瞓一張所謂嘅 sofa， 哦 ，sofa 床 ，sofa 都唔錯噶啦。我喺香港住瞓地下嘅咋， 瞓地下唔錯噶，瞓我都係咁朝床晚 拆。咁我真係好比你幸福啲啊，有 錢人 有張咁即係單人床嗰只咯。 結果就係十幾年之後翻去又係瞓張 sofa 牀。 其实我因为太多嘢啫，我要留啲空位嚟放做书架嘛，咁所以冇地方放床啊。个床其实可以放好多嘢噶啦嘛，咁啊系瞓觉先铺喺地下瞓咯，所以瞓咗好多年地下噶已经。咁而家唔同晒啦。咁头先讲翻话香港居住环境细啊，因为你屋企比较细间啲。 香港居住环境，另外一个原因就呢边住嘅环境系比较你可以有比较大嘅空间，我可以住到租到。租屋嘅话，至少可以做到三十几平，万零蚊到两万蚊左右之间嘅租金，可以租到三十几平，三十几平成千尺嘅， 成千尺。 台北都得咩？ 得，不过系新北市咯。我唔会拣台北市入面嘅嚟生活咯，因为台北市比较拥比较逼啊。 不过我哋口中嘅台北就系、是、因为以前头先所讲新北市，其实以前都系叫台北嘅嗰阵时。台北縣，所以我哋都習慣咗嗰個位置都係叫台北嘅啦。就算咩林口又好，邊度都係叫台北嘅。 北部其實北部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而 而家其實桃園都算嘅。 啊，桃園都算。 而家點？因為已經算係一個新區啦，一個新圈啦，應該好似 大台北地區啊。 大台北地區。 咁啊，大台北地區可能好多嘢可以仲有排講嘅。咁啊，呢個留翻下次講啦。咁啊，今日再講埋少少啦。咁即係基本上香港住，其實大家都知噶啦，香港居住環境一定逼噶啦。所以你係覺得台北市都會？比較 台北市都是相對會比較逼少少， 雖然都比香港好啲， 比香港好。台北市應該話你有錢嘅話，應該話你可以找到比較好嘅區域。 仁愛路啊， 仁愛路嗰啲比較多。不過可能就算你比較舊嘅區域啊，中永和啊嗰啲地方咧，嗰啲咁嘅居住嘅環境其實都算係 OK 嘅，比較雖然係比較舊嘅區域，但係可以佢有比較大嘅空間俾你可以自由活動啦，咁樣。 咁啦，因為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阿 Lego 咧未講完㗎，其實仲好多嘢，咁啊下一集繼續講下啲台北生活啦，唔好次次得牛姨講曬先得㗎嘛，揾翻學長嚟講下啊嘛，好，下次再見， 拜拜。